芒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花生台3月3号品味消闲节目为你放送。星期一偷得浮生半日闲，星期二落黑道开工影画春秋，星期三行走天下花生足球，星期四保险套，星期五恋上关系古海云图，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四嘅大軍閥啊 ，Anthony， 你今次係請咗位特別嘉賓係嘛？ 係啊，即係呢、這個拉多少少關係啦，即係而今日請到嘅就係叫阿楊啦，即係呢個廣大國事學會嘅老鬼啦，嘅一個校友阿楊啦。 細我幾年都叫老鬼 係咩？細你幾年啦？ 你43歲啊嘛，今年係嘛？ 係啊。 啱咯，我咪带佢5年咯，大佬。 哦， 最紧要心境啫嘛，系咪啊？ 嗱， 我停日俾人批评，你做乜咁似80后噶？ 系，我都系啊， 系啊， 我而家成个僆仔咁噶， 系嘛 ？Facebook 同啲僆仔网战啊，大佬。 虽然佢年纪同我差唔多，有楼，佢有楼有车，系咪啊？咁啊，香港典型中產，乜你咁似80后噶？咁樣談 點解請阿楊兄嚟咧？ 唔係阿楊兄咧，佢就即係其實好捨得嘅。其實佢就即係佢除咗即係呢個喺富人啊，富人成日寫啦，我見到你。咁亦都即係其實喺 曾經做過某大報章嘅主筆。 係啦，即係其實亦都係 亦都係同我哋而家新貴689其中一個得意弟子馮英倫 係 嘅師兄弟關係 嘅師兄弟關係。 之前 off mic 嘅時候就問你究竟 friend 唔 friend， 你話唔敢公開。 因为呢啲唔系咩私人关系嘅，总之我哋就事论事，对事绝对不对人。 明白明白。 今日请到阿杨上嚟咧，主要系因为佢写一篇文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值得喺呢度即系分享下嘅。 下一节就 下一节先讲先。唔系，其实今日即系嚟到即系第一节啦，即系其实。 大軍閥好耐未傾過呢個政治問題， 政改咧，尤其是 specifically 係政改問題啦，好似好耐冇講啦，因為其實我哋呢排即係都唔係話冇嘅，咁上次即係阿鐵頭咁上嚟都有講嘅， 吹兩句啦。但係主力係想問 AV 嘅問題啫嘛，嗰次係等咗咁耐，冇咁耐都係想問 AV 啊。 送埋 mon 貼俾佢，你哋 呢個係主力嚟嘅，呢個係主力嚟嘅呢個。 其實我哋嗰次都問過佢啦，即係其實喂，屌你又話背水一戰，又乜又成，屌又犧牲好撚大，跟住屌原來你自己本身你嗰個咩所謂國際標準嘅一個嘅一个立场，你都自己讲唔出嘅，你都要等人啲鬼，即系呢啲洋鬼子啊，帮你定调嘅，你先 其实就系借个洋鬼子嚟冚自己嘅脚啫。不过嗱，今次我就觉得即系海怡西个选举咧，我哋都要 点解关海怡西事咧？喂，屌，而家就系因为咁啦。喂，海怡西你嘅补选，喂，有人话出咗结果之后，喂就话呢、這个即系中间路线非常之难行啊嘛。呢个善仲佳讲嘅呢个就 善鸡讲嘅中间路线好难行， 即系两面不是人。其实佢咪即系我讲啊，我上一次选举之后嗰个嘅分析同埋 咪 似 猪八戒咯， 两面不是人咯，系 嘛？唔系咁，其实你话即系始终即系阿土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 off mic 我哋自己讲过啦，即系分析过呢件事。喂，屌，其实讲真啦，即系你通常咧。即系你呢个同政党嘅，你之前嗰个自己走嗰个佬去咧，话你都冇乜运行嘅，其实都。 唔系，所以如果你话简单去分析，就用人民力量所谓激进民主派同埋民主党嘅温和民主派，而家有一个嘅即系所谓嘅翻盘啦。 系， 我觉得咧就唔一定系嘅。 点解咧？ 喂，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举翻头先我哋揾嗰几个例子，大部分啊。是现任嘅区员，无论破产又好，无论走去做官又好，即系例如陈岳鹏啊、杨长利啊呢啲咁嘅 case， 调翻转头系另外一边赢噶嘛？陈岳鹏嗰次都赢， 唔系陈岳鹏嗰次咧就司 马文赢啊嘛，公民党啊嘛， 系啊， 嗱杨长利嗰次咧就有少少鬼调，因为你新同盟同民主党都出。 兩個加埋2600幾票對一個1400幾票嘅，其實你哋協調咗就贏啦。 係 好簡單啫嘛。 但問題兩邊互相喺度爭凳仔啊嘛。 冇錯啦，所以咧你唔可以即係忽略咗呢一個背後嘅因素，因為你馮偉光做咗契弟，難聽啲講就係。 嗯， 佢做咗新闻总台专员，点解我啲选民选你出嚟？ 系啊， 你仲系180度将同你嘅政见嗰个政党系改变啊？ 系啊， 我点都要惩罚你民主党啦， 做得太肉酸啦。 系 嗱，你张炳良以前都系民主党出身，但系点解冯伟光行出嚟嗰个型格同张炳良都相差咁远？大家都同做同一样加入政府，系嘛？加入政府都未必系最大问题，系你个卖相。 即食相太难看，唉，佢哋嗰份 唔系佢又中意喺呢个 Facebook 发表政见啫嘛，佢又 系佢新闻稿嘅专员就喺 Facebook， 即系以阿教主嘅讲法就中意喺 Facebook 打飞机啊嘛， 系， 梗系啦，佢话几廿岁人都仲娶唔到老婆，要做等待爱第二代啊嘛， 嗯。系嘛？ 咁咪成日 po 啲靓女相啊？你唔知啊？ 系 佢做紧新闻统筹资源，都系 po 啲咁嘅相，我真系俾佢激死啊！真系 咁咪话俾你听，政府美女如云，叫你加入政府。 唔系佢嗰套咧就有少少正经嘅，我谂你未必睇过啦。佢就唔知话好似话澳洲嗰个教育局，即系有个宣传短片咁样，哇一开啊！就係、是、三點式泳衣啊！屌， 哇， 佢仲活靈活現過 A V 人啊，大佬！ 哇，屌，咁佢即係其實 A V 人算好保守噶咯， 係咯，佢自己新聞統籌資源，你自己仲 share 呢個 link 啊？ 咁哇， 係咪？所以我話啦，呢一次選舉，你話民主黨同人民力量即係翻盤啦，調翻轉頭， 係啊， 某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其實就係可兒西嘅選民係要懲罰呢一個嘅民主黨嘛，係 係啊。 屌，喂，點、 okay、 都要懲罰佢咯！我老實不相瞞，嗰次李永達。唔知點解近排即係上完我哋節目之後咧，係咁揾我去傾咁，咁啊同佢睇場波就是、初勢，邵雲佳啱就坐我隔離。佢冇啊，佢、不起前言，因為上次係俾阿黃浩明係咁喐完佢之後咧，佢仲 話佢醒係嘛？ 佢仲話佢醒，呢、這個靚仔好醒喎，嗰、那、邊個嚟喎？嗰黃浩明啊，跟住我已經同佢講話，喂邵雲佳，你輸緊嘅喎。 嗯，係 啊， 我哋點解會覺得會自己贏？我不如你俾港姐選啦、 啊。係咯。 系咪？我喂，第一冯伟光嗰个 factor 系， 第二你戒票，即系互戒啦，你唔好理边个戒咯，你死紧噶， 系啊， 你嘥咁嘅时间。第三，我觉得最重要嘅 factor 就系、是，如果我系海怡西嘅选民，明知你系立法会议员，屌都冇心机搞地区啲嘢啦， 系 咪先？ 喂，咪同埋你民主党咧，近排系好锐意喺度搞年青化噶嘛？如果唔系，都唔会有啲咩南区四天王出现啦。 系咯， 咁啲既然系咁嘅，点解唔揾翻个靓仔走去选？ 但我觉得阿边个好好笑，即系呢个即系呢个公民党前创党主席啊， 关信基啊， 系关信基去话啊嘛。哇，屌！如果你话真系善仲佳都输埋。喂，你下次即系呢个2017，你民主党即系你或者民主派啦，想揾个人出嚟选特首都好问啊！即系 2017噶啦，真系老师， 你可唔可以咁样 generalize？ 我非常之怀疑，啊、大佬。 唔系，如果太快 draw 呢个 conclusion 嘅话咧、啊，其实你系因为睇到个结果， 系 将你自己脑里边嘅分析咧入去嘅啫。我觉得就即系冒进咗少少。 系， 即系当然你话靓女，即系好似 阿叶宝林讲，系 做乜加呢句？ 佢就话咩嘛？佢话唉， 某左交 系某左交，佢就话嗱，我读翻佢 Facebook 讲法啦，就是、有人话呢个民主党惨败，咁啊当然啦。喂，但系对日后选举结果参考有几大，我就诚意咯。点解？喂，唔好忘记喎，呢个袁黎明本身系靓女明星嚟嘅。喂，上次啊，万必都系佢大热嘅。系嘛？喂，补充一句 ，Erica 胜出，诶、哎，当然佢有努力啦。喂，但系，喂，即系讲，喂，即系其实等于即系话呢个反映日后呢个人力票数可以同呢个民主党比你，就成疑咯。佢 明白，即系佢其实讲咗两点嘅啫。究竟我嘅疑问就系、是、你第一，你系赞紧 Erica 靓女啊，定系你赞紧海怡西啲选民咧去愚昧啫？ 喂，系啊， 系咪先？诶，杨兄，你觉得系咪先？你即系话嗱，靓女系有着数嘅。即系我最初僆仔嘅时候选嘅时候，我僆仔都系少着数嘅，梗有少，梗有着数，你呃你嘅咩？即系起码好好少少。 阿土以前跑得好快噶嘛，大家知噶。嗱，佢都系，你两位都系，阿Anton点嚟？ 佢短跑我长嘅，我 两位都好 fit 嘅。 唔系咁有少少着数， 系 有啲着数，即系起码你吸人嘅眼球，即系对你唔好即系太厌恶嘅感觉。 起码你头发都多过阿黄仁达啦，系嘛？ 都关佢啦，但系。翻翻落去咧，都要睇你做一個從政嘅人，包括你過去嘅工作，同埋未來嗰啲想同我做乜，同埋你可以西嗰啲選民更醒啦。 你话同我放太空人上月球都得㗎啦，送我哋啲仔女上去。 讲咗喎。 係啦，嗰啲叫务实㗎，大佬你咪乱吹㗎嘛，呢度加条桥，嗰度整条路，即係乱吹嗰啲嘢。你呃基层嗰啲东屋选区又 OK。中产就你又未必呃到噶啦， 中产咪靠英文补习班咯，法文补习班咯， 点噶呢啲？ 咁所以 會，但我有样想问啦，就系、是、其实嗱，即系其实上次嘅区议会选举咧，即系叫做系呢、這个追击民主党，其实即系都好难话成功啦，系嘛？唔系因为其实大家都 draw conclusion 就系 黄老 邪，始终 黄老邪都成功失败。 系啊，咁始终即系其实你都系地区性嘅，都系啲人系比较务实嘅，即系。是有咁嘅因素，即係你变咗系即係个政治元素啊，其实啲人唔会好 buy 嘅其实。喂，但你反而而家今次系袁黎明，佢纯粹系即係几乎系政治挂帅啦，叫做系。即係其实喂，你只系得我呢个选民系支持呢个公民提名嘅啫。係咪、啊、喂，如果系以咁嘅情况嚟讲，你会唔会就系话觉得喂屌啲人就开始觉得诶区议会都系做唔撚到嘢嘅。喂，不如即系诉诸于嗰个即系政治立场仲好啦，仲实际啦。喂，屌你睇返呢个即系中西区嗰次，屌你啲差佬入嚟喂抬走个议员都得嘅。喂你原喂你喂俾人睇得出喂你啲即系你啲区议员真系冇乜用喎、啊、其实。 唔系我觉得大家呢分析区议会选举嘅时候呢一定唔可以呢抽空某个 factors。 嗯。 去分析。 是 即是如果你抽一个 factor 去分析就啊我政纲打公民提名 嗯 而家咁嘅票数所以代表公民提名有draw我觉得就不尽然嘅。 是 是 即我一开始讲就话喂、嗯、通常你边一个无论是破产又好、嗯、无论是跳楼又好死鬼咗都好、 嗯 死咗好啲就做官啊嗰啲咁样。跟住系第二个派别赢嘅机会系相对系大好多咁样。呢、嗯、个系基本因素嚟㗎。 嗯、 其他嗰啲系搭加搭落去啦，即系话佢成日都见唔到善用街，成日都见到原名有原因、 哦， 因为你 remind 啲选民啊，系呢、啊這个立法会议员佢屌又佢 咁啊善用街 做埋我区议员都难嚟噶， 屌咁啊系啊，屌真系 系嘛 啊！ 第二你话嗱两边加埋嘅票数都唔够建制派多， 系啊 实惠啦， 系 阿哥。人哋如果我係可以識嘅選民啊，我同阿楊嗰啲都相對係咁上下年紀大嗰啲、 嗯， 你投邊個啊？你投邊個都知死啊！你投袁黎明，你就知袁黎明贏唔到；你投善佳，就知道善佳贏唔到。咁星期日、嗯、去旅行行下山算咯， 投白票咯， 或者投白票咯，好少少做下公民義務。 係咯， 喂點投、嗯？因為我哋估到嘅結果噶嘛，你兩個出嚟互界，我唔理邊個界邊個啦，唔、 嗯、 理邊個追擊邊個，即係一般嗰啲。即係比較低水平啲嗰啲中產尤其是咁諗啊，即係家和萬事興嗰啲啊。 喂，唔係喎，但如果我係嗰個中產嘅，我更加要投袁黎明喎。喂，起碼即係有個靚女棟住喺度，喂放工嗰時見到佢啊。 因為你係宅男， 投條水皮托， 咁咧你就諗住咧就係、是。 喂，咁如果你咁樣講嘅話，喂反喂證明啊葉寶林講得你冇錯喎。 唔係咯， 屌 係咁樣， 即係喂你係嗰啲選民嚟喎，你到你原來你係嗰啲阿伯嚟嘅喎。 嗱，我問阿楊兄啦，嗱你都算係中產啦。 唔敢讲，我唔敢讲啊！ 你 唔敢认啊！ 你个年代同我个年代一样嘅香港大学，即系精英中之嘅精英。啊、你又可以西，啊、你点投、啊？真系焗你投啦！ 真系投白票， 真系会 系。如果我系可以西，我真系投白票。 Why？、 啊、因为三个我都选唔落，但我又唔想唔投。 系 哦， 系嘛、 哦？ 如果我真系唔投白票嘅话，我投边个呢、 嗯、 我就宁愿拣阿叶宝林话好靓嗰个。 系， 点解咧？三个都唔中意，咪各踢走最唔中意嗰两个咯，唯有系咁咯。如果真系连白票都唔投得嘅话， 点解唔投民主党先？解释下俾民主党听众，我哋都呢个台唔少民主党啲拥趸嘅都。 你睇民主党由八十年代每一次啲票系边个送俾佢噶？ 系 六四事件边个送票俾佢啊？北京啊嘛。 系 2003年同之后到2004年嗰集。民主党好似回光返照，边个送票俾佢阿老董送俾佢噶嘛？ 即系瞓喺度攞 票。有几时佢哋系自己真真正正扎扎实实做过嘢？ 即系瞓喺度攞票啦。 佢攞到票，同埋扎实地箍翻啲票，长期箍翻票。 共产党系民主党最大嘅助选团，我已经讲咗好多年。 系啦，咁你另外你睇下你民主党咁多年嚟，真系由八十年代。嗰陣時走到落嚟，而家由爭取八八直選嗰陣時到阿土，你熟過我啦。 啱啱僆仔嘅時候咯， 啊廿幾歲，有啲廿零歲咧做立法會議員，坐到而家仲係響立法會。呢、 嗯、 啲孟連國會嗰種心態，係、 嗯、 嘛？ 冇更新， 嗯、 你唔願意更新， 系嘛？跟住嗰阵时啊，嗰阵时仲搞啲咩少壮派嗰啲分裂嗰啲，嗱呢啲阿土你更加清楚啦，你真系更清楚。到有啲咩少壮派真系上到位啦，啊就搞走去求爱不遂，做宅男派来搞到求爱。 你讲咁卖威，咁卖威。 唉，即系 呢个你有边个笑话噶？阿杨兄，有一次咧，我见到李柱明咧，就系讲紧呢个金乃威呢个笑话嘅时候，佢唉，佢系阴公啦。连手指尾都掂唔到啊！就已经出咗事啦，真系已经。 当时何俊仁仲谴责金乃威缺德啊嘛。 系咁啊，唔系咁何俊仁都系即系边只猫唔食鱼啦，望下条鱼啫。 咁啊系， 佢未食条鱼就已经出咗事，真系同金乃威都系有得拍噶啦。 你求爱不遂唔紧要，男人。求爱唔紧要，但你求爱不遂就炒人呢个衰啊嘛，仲要男上司嘅权力去压女下属，做啲核突啊嘛，系嘛？咁嗱，呢啲系花边啦。但系你民主党，你整体嚟睇，佢真系做咗啲乜嘢嘢？俾足机会你啦，嗱，市民嘅选票，北京嘅机会，阿老董嘅机会，全部俾足机会你哋啦。 时势做英雄啦，已经 咁佢哋自己唔愿意做英雄。做九紅咁我哋仲可以。 我覺得最近嘅有啲近因嘅 ，AV 人啊固然有啲原因啦，呢個肯定係賭票噶啦。老實講，起碼都唔見得百幾二百即係來回啊。 要 即係隨時係唔見得三四百啊。即係本來諗住投兆隆街嘅，就飛咗去袁利明道，或者甚至乎唔鬼去投票，又唔中意你人民力量太過激進佢成嗰啲咁樣，又倒嗰啲走啦。你。公民提名嗰個都係一個關鍵嚟㗎，即係如果你講眾多因素，當然你話我基本因素一定係認為係馮偉剛係一個根本啦，立法會議員係一個根本啦，係咪？係 啊， 喂，你公民提名，大佬。可兒西嗰啲人識噶嘛？ 係，梗係啦。 你唔係我哋嗰陣時候啲基層嗰啲選， 唔係佢本身就係民主黨嘅票倉嚟嘛？即係你唔可以話佢啲人係完全係即係所謂嘅港豬咯，即係佢一定係有一定嘅政治覺醒嘅，佢就唔係。但係咁樣講，即係嗱，而家佢似嗱，即係。而家民主黨啦，其實阿善用佳佢就即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佢就話即係中間路線越嚟越難走啦。咁而呢個阿劉慧卿佢就話：喂，屌！即係其實呢個同立場無關嘅。咁即係你覺得即係咪關事呢？即係我嗱而嗱，如果 海兒西就一定關事， 海兒西一定關事。 嗱，你話俾我聽，平石選區即係好似上一次長毛嗰啲，可能唔關事， 係 因為嗰啲係基本上真係蛇齋餅種嚟冚你噶嘛。 嗯， 係啊。 即係你有，你咪攞翻三四成已經好叻啦！你做地區工作，咁攞三四成，咁你但係你都係輸六四咩？ 係 係咪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海兒西嘅咧，你估真係唔知道政治嗰啲議題，唔知道你 AV 人一定知啦，呢個大笑話嚟添啊！一點會唔知道公民提名咧？ 唔係，所以如果 民主黨就算佢知道海兒西嚟好務實， 嗯， 喂，你都爭個先啊，哥， 嗯， 屌你都未入戰場，你已經 back down 咗啊！民主黨，即係我唔講啊！頭先係楊兄講嗰啲，我俾咗好多次機會你啊，你靠共產黨。咩啊？喂，咁你冇乜能力 啊？ 咁你都有个坚持啊？ 系， 你都同我挥落去啊？ 唔系，但系可唔可以话，即系喺港岛区嚟讲，即系激进派同埋中间派系，即系成一个此消彼长之势先？ 我唔觉得今次系可以做一个好足够嘅代表咯。 嗯， 如果你问我嘅话， 唔系， 因为今次太明显就系有冯伟光因素 啊。O K， 同埋呢个 冯伟光太柒， 立法会议员因素啊嘛。 系。 系嘛？嗰度可能我估计可能系占咗好大部分，仲有 A V 人因素啦。 系、哦， 系咪、A V 人因素？如果我系嗰区嘅选民，即系我好深恶痛绝，即系有咩理由？你作为立法会员，你喺财政预算案嗰阵时候，你走去睇啲咁嘅相，你当佢系咩咧？咁嗰啲人可能真系唔去投票，或者投翻隔篱 嘅。另外啊，我想请问阿土啊，以你嘅参选经验嚟讲，你觉得嗰个中产转化？有冇呢个原因喺度咧？中产倾逐渐倾向建制， 同意啊，因为佢哋记得利益者。 哦， 唉， 嗰班喂，你有冇记得？ 我都好同意。 2012年定2011年咧，港大做一个调查，关于香港人对自由行嗰个睇法。 系 嗰、那个做一做完 cross tabulation 即系所谓交叉嘅分析嘅时候咧，较倾向即系中港融合啊、自由行嗰啲人，全部系记得利益者嚟噶嘛。 嗯， 即系经常接触大陆啊，有生意同大陆来往啊，甚至乎喺呢一个咁样嘅浪里边，系能够获取好处嘅人啊。 嗯， 你唔好理佢系有能力定冇能力啦，或者好运定唔好运啦咁样。咁所以其实中产嘅选民系开始越嚟越务实。即系呢个系我嘅观察嚟。 咁啊，即系如果系咁样讲嘅话， 喂，你数下边一个行业部分？我讲啦，海怡西嗰啲咩人咧？ 系 医生可能会好啲。 系 係咪都係睇返香港嘅病人嘅啫。除非你話我做住私家醫院嗰陣時候搞雙非咁嘅另外一件事。係 係 會計師係咩人？ 嗯， 會計師咪係執嗰啲生意。 係 咪我都話俾你聽㗎啦。即係我而家我哋錄音呢一度啊，仲有一半以上嘅生意係嚟自嗰啲公司係轉介過嚟㗎啦。雖然我冇直接做呢啲咁嘢，係咪？律師係咩咧？ 嗯， 係咪？律師咪又係嗰啲樓盤啊，嗰啲咪又係大陸人買嘅，咪又嗰啲喺度傻。 所以 喂，同埋啲人係好務實㗎嘛，佢能夠喺一個嘅遊戲規則裏邊咁多年嚟維持有競爭能力，能夠成功嘅，自然。是能够絕處逢生人啦，即係識揾位走嗰啲友嘛。 阿馮偉光佢自己本身啊，咪又係嗰啲人，佢零施工關公司專門做咩啫？大陸嘅 IPO 啊嘛。 唔係，但係其實咁樣講，我反而我自己嘅意見嚟講咧，我覺得阿馮偉光唔係即係阿善用佳咁樣講咧，其實有政治智慧喎。而事實上，我覺得呢樣嘢，如果你可以話到俾中央聽。喂，而家激進路線同埋中間路線係成一個此消彼長之勢。喂，咁變咗，喂，你揾我同你去 bargain， 喂，我都冇乜力喎。 啱啊， 係嘛？ 所以其實民主黨應該係而家焗佢去反省呢個問題。 梗係啦， 你問我， 所以阿四方咪柒咯， 咪四方嘅不嬲都柒㗎啦。但係就民主黨其實經過上一次2012年選舉之後咧，其實應該有一個教訓。 係2010嗰個政改 係啦， 個密室 談判， 跟住2012就被教訓。 唔係佢最慘係點啊？人哋搞五區公投， 嗯、 你當係同共產黨對抗，你又唔去對抗， 嗯、 跟住你自己走去談判，仲係冇同其他反對派有協調嘅情況之下，你走入去傾一個冇終極普選嘅方案， 嗯、 無論手段又錯，目標又錯曬嘅嘢。 同埋佢哋嗰陣時冇落考慮一樣嘢，而呢樣嘢咧就當時我記得2010年啊嗰、那個密室談判嗰度咧， 係 通過咗之後啊， 係 即係超級區議會方案等等通過之後咧。自由党嘅刘建宇曾经讲过， 系， 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佢话系民主党去倾先至吓有咁嘅结果，如果自由党去倾就冇噶啦。咁点解咧？ 咩意味咧？ 意味好简单啫嘛，因为你民主党嘅群众基础厚过自由党啊嘛。 嗯， 共产党同你同对手谈判，人哋一定系睇你有几大嘅实力， 系 你系唔系我一个谈判嘅对象先？你自由党。嗰、那个响当当时嚟讲吓，佢嘅群众基础，即使到而家民主党拆咗咁，即系冧咗咁多，佢嘅群众基础仍然系厚过自由党。 几廿万啦，起码 系嘛？咁你如果你系啊， 共产党， 即系共产党或者系主政者，你会揾边一个做谈判对象啊？你会同边一个巴紧啊？ 系， 实力今日政治， 所以有时我信嘅。即係有啲人嗰陣時候，即係而家事後講翻冇所謂啦，已經係 history 咧，就話佢之前咧唔參加五區公投，就為咗去談判咯。我覺得未必一定嘅。 嗯， 我冇聽過佢哋嘅風，我都冇，如果無謂追問呢個問題，我懷疑係點咧？因為你公民黨同社民連嗰陣時候搞五區公投，所以共產黨喂有位入啊，揾到人同我談判啊，大佬就係、是、因為你民主黨啊。 咁你而家冧成咁，你系咪仲可以有条件去同人做作为谈判对象呢？ 我收到个风啊、嗯，今次民主党醒咗少少嘅。第一，你睇下嗰日何俊仁讲嘅嘢，其实已经转咗口风喺我哋嗰个访问里边、 嗯。 虽然我哋集中就讲 A V 嘅问题啦、嗯，或者等好耐都讲 A V 嘅问题， 嗯、 但佢留咗少少口风、嗯、第一，佢话占中我哋去硬噶啦。如果你而家即系抛出嚟嗰啲方案，系咪？ 即系嗰阵时阿张德江佢讲啲嘢，佢如果佢系属实嘅话，咁佢应该系去噶啦。 跟住咧，佢话亦都。冇所谓辞职公投， 系 即系我嚟同你练一铺啊，唔系因为佢睇完 A V 之后知道自己即系冇运行，所以走去辞职公投。 佢话唔系啊，但系佢话冇所谓嘅啫，但系唔代表佢真系主动走去做啊嘛，大佬。 唔系佢焗到佢嗰个时候，我点谂佢哋咧？我嘅判断就系、是、咧，经过上一次嘅教训，经埋今次嘅教训，虽然佢哋有啲人有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对选举结果唔同。如果佢好似我咁讲咧，佢系 P K 噶啦，佢唉唔关事嘅，点我哋政治路线都冇问题。咁但系当然我啲系分析啫，大佬系咪？但系今次如果你再咁自己冲埋去谈判嘅话咧，一定冇运行，玩完咗啦！民主党已经系、finish 噶啦，已经系唔使人民力量，唔使社民联啦，唔使即系黄老邪嗰啲嚟追击你啊！选民自己都冇兴趣再投你啦。 系啊， 即使我哋唔涉一个人埋去啊，系咪？使乜我哋自己加只脚落去啫？呢个系此其一，此其二就系、是、如果佢真系醒少少嘅话咧。佢一定會咧，係揾埋工黨同埋公民黨攬住一齊去， 係 唔會咁撚蠢噶啦。 嗯 嗯， 係咪？因為點解咧？佢有啲人私下同我講，費事開名咯、 嗯。 喂， 今次我哋唔会咁笨㗎啦，屌搵佢哋班友出嚟顶㗎，屌丑人我做，好捻难谈判㗎，大哥係咪？你知道你又是面对共产党，你又未必够佢够实力係咪？当然我有另外一个讲法啦，喂，你唔够实力嘅，唔该积累实力啦，你梗係同佢搞五区公投啊，搞埋呢个占中，你咪有机会同佢谈判咯，谈得几多得几多嘛，咁佢哋唔系咁谂啊，佢已经睇埋我呢一步啦，佢觉得都冇得斗，咁啊点咧？揽住公民党，揽埋工党。一齊同埋佢一齊去談判同埋陪葬， 唔係佢哋永遠咧就係唔做一個行動，佢哋認為咧攬住現有嘅嗰個聲勢走去做談判，佢係輸硬嘅喎本身。佢哋係 唔係佢有一個 concern 咧？嗰個何俊仁即係篤咗少少出嚟， 係 佢就覺得建制派裏邊同埋民主派嗱呢、這個民主派就好似阿范徐麗嘅講嘅，都有人唔想2017年有普選嘅。佢有呢个阴谋喺背后嘅， 系 啊，即系佢你乜柒都冇， 嗯， 咁你问我乜柒都冇啊，其实最紧大镬共产党喎，屌，你回归咗成廿年啦，咁加长，你乜都冇，你点同国际交代？你点同台湾交代啊，哥？ 嗯， 我惊你啊， 但系呢个时候可以跪下边个咯，可以跪下彭肥彭咯，真系， 系咪？即系但系佢哋咧，永远有呢个包袱喺度 啊。 佢就觉得有一个阴谋喺度， 系 就乜都冇。嗱，你嗌到咁激进啦。咁你嗰啲理想方案，屌換緊一種神殺㗎，咁咪乜都冇咯。咁、你繼續翻返去千二人最 Jack 數係邊個？嗱，你何俊仁講㗎嘛，親口講㗎嘛。係 啊， 係啊。 你細心詮釋下佢呢一個背後嘅路線係乜嘢？ 嗯 嗯， 唔係就係話俾你聽，唔可以乜都冇㗎，大佬殺住啲先都好啊，大佬唔係。 嗱呢、這個咧就似啊今日啊曾玉成咧佢講嗰啲嘢啦。曾玉成就話即係同呢個即係中央即係其實有啲叫華老士嘅官員就喺度講就係話，喂，屌如果即系你话你揾一个好高民意嘅人，喂入唔到就好捻大镬噶、哦。即系当然阿曾玉成冇讲粗口啦。咁佢就话：喂，屌！如果即系喂呢、這个政治危机嚟噶、哦，跟住佢即系其实嗰个中央官员就喺度话，其实佢自己本身都佢哋自己本身都有心理准备去接受呢样嘢嘅。即系其实入闸咧，其实已经系预咗嘅，其实反而系。所以你见到咧，阿边个阿嗱， 但我可以反驳你个问题。如果你话阿爷 系。 都预咗你泛民咁高声望嘅人入闸嘅话， 嗯， 系啊， 咁你惊咩政党提名？惊咩公民提名？呢、這个就系我嘅疑问。 佢 唔系我都收过呢 种，会唔会系一种先苦后甜嘅一种谈判策略咧？ 我觉得可能系，但系咧，我听过一个风就话咧，共产党已经预咗咧，我唔知系坚定流啊，阿杨兄可能你即系喺呢个圈碌得嘅另外一边耐啲，佢就话咧，共产党预咗咧俾你有普选，佢、都预咗我赢你 哦、 我预咗我赢你，所以佢我唔怕你嘅，因为点解咧？ 佢唔怕， 系咪？因为佢基本上佢已经搭晒啲票喺度噶啦，佢想边个赢边个赢嘅，系咪？成个国家机器对你嗰七百万香港人咧，仲有你七百万香港人随时超过一半以上契弟嚟噶嘛？ 喂，呢、這个咪钟日杰以前讲落嘅一个名言啦，就系、是、话我共产党其实唔怕有选举，只紧要知道个结果嘅啫。 嗯， 佢而家系知道个结果，所以俾呢个过程你 系啊。即係香港人其實一直講公民提名又好，即係提出任何方案都好，佢都以一個選舉嘅過程啊嘛。 嗯， 對共產黨嚟講，喂，大佬，我又即係好話唔好聽，香港有個區議員叫黃春平喺觀塘嗰邊嘅咋，佢以前係前中聯辦嘅官員。喂，呢啲咁嘅人喳一聲就可以由中聯辦跳到別中聯辦嘅大陸人變成香港人，然後滲入區議會，然後咧就不斷咁樣建立嗰啲 身份證嗰個普通話拼音都變埋廣東話添， 係啦，即係由黃春片變成呢個 Jackie Wong 啊嘛，係啦，然後咧就喺裕民坊嗰啲舊樓嗰度啦，係咁搭一大堆大陸人落去，咁樣就捧佢上嚟。其實對共產黨嚟講，用同一種方法，即係捧一個講普通話嘅特首，對佢嚟講一啲都唔難嘅啫， 絕對唔難。佢嗰個組織力咧。即係能夠共產黨，無論係咪中共定義，或係以前蘇共等等，佢個組織力係人類歷史上最強嘅組織嚟嘅。 其實係啊， 共如果唔係佢冇可能咁樣樣去革命，俾人殺極都仲繼續有嘅。 係 係嘛？你睇翻歷史，所以你話對住一個香港，即係一個政治非常非常之 B B 幼兒班都不如嘅一個香港，我哋一定要承認， 承認承認， 係咪我哋承認咩？似乎陳建文唔承認喎，佢話呢個台灣都係學我哋嘅啫。 唉，咁佢呢句説話亦都證明咗我啱講嘅説話係啱啦， 就幼稚啊！ 即係你係香港真係以整體嚟講啦，同西方最先進嘅民主國家比，喺政治上真係。 幼兒班都不如啊， 係 係咪啊？咁你對住共產黨呢啲玩政治玩到出神入化嘅， 玩咗咁多年， 個組織力咁強嘅， 又有錢， 係啊，佢真係好似龍興啱啱講，佢真係咧，佢根本唔怕你。我知道個結果一定喺我手上，不過個過程係嘛，我就同佢玩。 同埋喺即係做人態度上面咧，共產黨佢回歸嗰即係淪陷嗰十六年入面啊，佢就係令到香港人不斷咁接受各種唔同少少嘅唔公平、少少嘅罪惡，令到當你真係出現到賄選啦，出現到呢啲咁嘅大陸人變香港人，無視程序公義，佢都覺得冇所謂嘅時候，咪不斷咁樣同即係同你玩緊收咩收編。假民主呢啲咁嘅新嘅極權主義者嘅玩意囉。 咪共產黨最叻就兩招啦，國事學會啊，楊興實識統戰同埋分化。 係 係啊， 佢喺香港嘅過去嗰回歸咁多年，喺回歸前期已經搞緊呢啲。 所以而家台灣佬 已經搞緊呢啲嘢㗎。 係啊， 所以你成日問我，你問我點解話呢個又鬼嗰、那個鬼？我懷疑啫，我冇根本證據。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你係共產黨，你都咁搞啦。 而家我聽到啲風就係。其实已经冇乜统战啦，响香港 系， 因为已经冇呢个需要。 咁已经过晒嘅阶段噶嘛？ 已经过咗呢个阶段，佢已经掌控晒大局噶啦。 系， 所以佢根本唔需要向你统战。统战最犀利嘅时候咧，就系喺 零三七一之后。 唔系九七前。 系 九七前。 系 零三七一之后都未够九七前咁紧。唔系嗰阵时仲未。 嗱，我觉得两个阶段，即系你话九七前嘅统战。是一定会做啦， 即 系 最成功嘅统战就黑社会啦， 即系黑社会又好，或者许家屯回忆录所讲嘅搞啲即系李嘉诚啊， 唔系啊， 李鼎商啊咁样。 刘西亮上次同我哋讲黑社会势力复辟又，即系呢个元朗嗰边。 得啦，咁所以咧，九七前就系即系统战， 系 我觉得零三七之后咧就分化，就分化边度咧就分化成个泛民阵营。 咦喂，唔係好似早两个礼拜你哋介绍嘅嗰本书叫做独裁，即係独裁者的进化咁 样。呢、這个原本諗住讲啊，冇时间讲啊，太多节目啊 ,D100 嗰度啫。 咪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话共产党点样玩到出神入化嘅话呢，喺香港呢一个嘅即係成个回归里面，或者係呢一个一国两制嘅即係美其名啦，其实佢个统战同埋分化呢应该系做到呢出神入化嘅。 喂咁、 做到呢你都唔知边个系人边个系鬼。 喂呢、這个系第三个阶段。因为第一个阶段讲嘅系收编嘛，第二个阶段系分化嘛，呢几年做紧啊嘛，第三个阶段咪就开始搞民主咯。如果唔系 够时间啦，搞民主啦， 系啊， 系下次再翻嚟，我哋再讲啊。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兼汉。 中横四海政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力撑本地足球，放眼世界球坛，神奇、顶级、超卓，花生足球由朱 Sir、Roger、史提芬。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杨系咪即系对于呢个可疑西呢个补选有啲嘢补充咧？ 我谂有少少见微知著咧，就 系、 是，我感觉嗱，以前民主党咧都立到好多中产票嘅， 系 啊，中产叫做即系啊，有政治醒觉啊，阿土头先讲嘅嗰个即系意识上高啲啊咁。但而家咧呢幾年嚟，我自己接觸咧，中產香港中產唔係咁樣啊， 係啊， 咁佢哋係逐漸變啦。嗱，所謂和理非非，佢哋係和理非非嘅中堅嚟嘅。 嗯， 嗱，你嗰度蛇齋餅種啊嗰扎咧，如果你喐到佢哋嗰度 即係利益咧，佢哋真係同佢死過。我見到有維園阿伯咧，就直情鬧呢個胡蘇貞啊，加煙税。咁啊，嗰下咧就孖到七彩響城市論壇。 係， 你同嗰個阿伯鬧過交㗎？我記得。 係 。不過嗰個阿伯已經過咗身啦。咁啊，但係而家咧，你睇下今次嗱，海怡半島我哋叫做好典型一個中產選區。 嗯， 係啊。佢哋建制派攞嘅票，嗱，當然呢個有馮偉光啊、何俊仁等等佢哋個別嘅因素，又或者係個別候選人啊等等，可能嗰個個別因素，啊靚唔靚啊，大家見仁見智。但係咧，呢個以寶林嚟講，我唔講。但係咧，嗱，你見到佢建制派攞嘅票係比另外兩個啊 加埋仲 加埋仲要多，即係你其實中產啊，香港嘅中產嗰個保守性。同埋傾向建制嘅嗰個情緒係越嚟越犀利嘅。 喂，其實會唔會咁講呢？由葉劉重歸香港政壇，跟住呢仲當選埋港島區嘅直選議員開始，係反映咗香港中產嘅嗰個保守性呢？因為即係好話唔好聽，葉劉呢條友仔推23條嗰陣時，喂完全係唔理政治邏輯㗎喎。但係你見到好多擁護葉劉嘅人呢，即係點解會支持葉劉呢？我會問返佢哋，喂，當年葉劉出賣香港人自由，走去強推23條喎，點解你仲會支持佢？佢講法就係、是、喂，葉劉當年坐呢個位要養家㗎嘛，唔通唔做咩？ 好有錢嘅葉劉， 好立錢係啦，做咁多年公務員實有啲資產。 但問題佢今時今日走返出嚟，諗住為香港做返啲嘢，咁我咪支持佢囉。 嗱， 係咁嘅啫。 03年七一之後呢，有一個中產政治嘅議題，咩得中產得天下等等，咁之後李大樂又寫咗香港中產階級處境觀察啊，04年啊個中產好痛啊，其實分析好多點解中產要起嚟啊，23條啊，中產啊政治醒覺啊等等，而當年出嚟反03年七一嗰班行出嚟中產好多而家， 但你覺唔覺得而家咧？ 我有咁嘅 observation 啊，阿楊兄，因為點解咧？我自己住嗰度咧，我曾經睇過啲選票嘅分佈、我記得咧就係、是、即係匯景啊，3000-1000，即係大比數啦， 係 咯，即係民主派3000啊， 係 咯，屌而家翻盤啊，區議會翻盤， 點解會咁樣嘅咧？ 我真係唔知點解啊！你問我真係唔知點解，唔係嗰啲傻佬網友話我唔知點解我自己嘅選舉輸，我梗係知啦，梗係唔係成日成日擺喺餅中嘅問題啦，唔係話我選完之後 即 係嗰啲 幽 啦， 係咪會幽靈選票咧？ 我覺得部分咧，其實已經係人哋共產黨嘅組織啊，組織到嚴密到，即係我識楊兄嘅，我知道你屋企有幾多票，你個女投票未啊？咁我幫過你，我都係你個 friend， 或者我生意上有來往，或者啱你唔好彩啊，我咁講嘅，失咗業。我介绍份工俾你，咁你还我呢个人情啩，大佬， 一票啫， 一票啫。 但系我又， 但系佢真系共产党嘅组织系已经去到严密到系点咧？系咁样组织啊， 系嘛？ 即系我自己嘅选举嘅经验就系咁啫嘛。佢一买起我支持嘅法团，300票来回就600，区议会你够未输未啊？ 够啦，你谂下千零票， 所以唔系净系蛇斋饼中嘅问题啊！你将共产党庸俗化咗啦，蛇斋饼中佢梗系劲过你啦！我哋派一个月饼，佢派一盒，点会唔知啊？ 蛇斋饼中只系你其中一种手法， 系啦，嗰度可能系100-200票，不过你都够输噶啦，100-200佢哋区议会屌几多票啫，大哥， 或者同乡票啦， 系咪？海洋公园系净派飞咁就系10蚊咁，你去咁，咁我 mark 晒你嗰啲人噶嘛。我同你一齐去噶嘛？ 但系嗰阵时， 即阿龙咧，我朋友嘅时候，下次你就唔会投黄仁达噶啦。你同我做咗咁耐节目，咁我梗 mark 到你。但共产党唔单止系 mark 你一个啊嘛，共产党系 mark 好捻多人啊。 系 佢直情系数紧票啊。 系 点解我同阿杨兄都有个共同嘅观点就系话，屌，就算你有普选啊，你都输俾共产党咁解啊嘛。佢已经 mark 完啦啲票， 系嘛 ？mark 捻完咗啦。 即系其实佢会唔会就系而家拖你嗰、那个即系民主进程，就其实叫做系时间换取空间，即系等佢自己本身啲组织咧，即系地区组织咧，就全部搞掂好晒啦。到其时你点样选咪点捻样选咯。 2017同1997相差20年啊嘛， 系 20年足够俾佢做。 唔系，同埋我觉得好捻奇怪嘅，即系咧，喂，你发觉佢精细到咧，连422票都数得到嘅，真系。 即係據聞呢個四廿二嘅故事，喂，真係有人事先即係話俾當事人聽，你得咁多票嘅。 佢點票時點票前六個鐘頭啊嘛，就收到一個電話，就係係啦，某個好有權力嘅人士打俾佢，跟住咧就係話嗱，你嘅票數咧就肯定唔夠五十票噶啦。點知走出嚟四廿二，佢自己本身都愕然。 唔係，所以你問我，即係頭先阿楊兄喺 off 嘅時候，啊，討中咗條鼠嚟屌！我甘拜下风对共产党，我怕捻得你啊！ 唉，呢啲系 即系如果你话用选举嘅方法，你用咁捻多钱，仲要俾你呢班友仔喺度嬉笑辱骂嘅时候，屌我咪喺网台同你斗鸠吹，系嘛？你拉到我，你就威咯，系嘛？大佬，系咪可以讲粗啊 ？D 一百就唔捻得啫，呢度得噶嘛？系咪？ 讲起佢嘅组织，呢啲系小儿科啦。系你谂下，佢当年喺白区做国民党嗰个斗争工作嘅时候， 嗯， 系啊， 每一个共产党嘅分支组织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你国民党嘅用最强嘅特务大粒啦，够巴闭啦， 都唔够， 铲走你一个共产党嘅一个组织或者支部。 嗯， 但系佢唔能够用抽葡萄定藤楞瓜瓜楞藤咁成扎抽起，因为佢哋既互相联系，行动亦都互相协调，但系就互相独立。你好多嘢你唔知道， 我一个 你唔知道我唔知道你， 我一个同学。九七回归前后，因为前借一本书俾我，叫《毛泽东与蒋介石》。 系， 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我问佢：你借俾呢本书俾我睇，有咩意义咁样？我睇完上下册之后，佢话你睇咗咩出嚟？我话睇到共产党好捻多特务咯。 系啊， 共产党其中一个夺取政权嘅原因就系佢收集到好多情报，而嗰啲友全部系。即系国民党高层嘅秘书嚟噶，或者助手 亲戚添啊！ 呢个唔算最过分啊，系啊！即系你睇佢种纳米渗透系去到点样咧？ 纳米渗透， 大佬，即系平津战役啊，傅作义点解要投降啊？就因为佢个女啊嘛！ 嗱、啊，傅作义系镇守北平啊嘛， 系啊， 啊， 嗰个关键嚟噶， 掌握六十万大军啊，当时 系啊， 整个华北剿总， 佢话佢个女拉住佢只脚叫佢投降，咁咪投降咯， 嗯，啊。 即系六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啊嘛！ 咁你香港呢啲算得系乜啊？佢系斗争几十年，系嘛？啊嗰阵时个陈云啊，唔系而家香港呢、這个，系主管经济嗰个啊， 原名叫廖陈云， 啊嗰个陈即系陈元个老豆啊，佢嗰阵时话我哋死咗二千万人先建立到嘅，啊先至建立到呢个国家嘅。二千万人啊！你香港而家得几多人啊？ 嗯、 个个和你非非，人哋用血嚟同你拼噶。佢呢啲咁嘅组织算得系乜嘢啊？对佢嚟讲， 所以咧，美国佬有一次咧，我嗰次过去美国做访问嘅时候咧、 嗯， 其中一个 Brookings 嘅 institution 好出名噶啦，咩布鲁斯金，即系其实就系俾建议呢个国务院嘅，其中一个鬼佬同我讲，佢话我制定呢一个克林顿对中国嘅政策嘅， 嗯， 我发觉咧。是不 work 的，因为他说对共产党的话呢，他说他宁愿要这个的尊严，要主权，宁愿放弃经济。他说你怎么回应占领中环的问题？我说因为你是鬼佬，屌我哋是自己有，话晒都是叫自己有，是吧？我捅自己一刀，跟住再插 共产党。他可以牺牲经济利益换取政治目的。 他的 experience 就是呢，由八十年代即系前途谈判嗰阵时候、 嗯， 邓小平好强硬地，我宁愿服冚家产香港，我都要收翻主权。O、okay? K，、嗯、你谂得你死，所以英国佬点解要 back down 啊、嗯？所以嗰啲即系自治派嗰啲自治捻，屌你都冇人睇历史啊！冚家祥系嘛？嗰阵时候已经涌解放军入嚟，佢随时话我而家即刻收，系嘛？你英国佬惊定唔惊？呢、這个只系一佢举个例子，举第二个例子就系话六四之后， 嗯、 美国经济制裁中国， 嗯、 中国睬你都傻。 嗯， 系啊， 彩你都戆捻够， 嗯， 你咪嚟咯，系、嗯、嘛，我宁愿饿着肚子都要有核子啊，大佬，嗰班癫佬， 佢哋响延安踎几多年啊， 系嘛， 见即系四九年之后，佢哋真系冇裤着都可以搞个核弹，你要谂下呢班系咩人啊嘛， 癫佬， 美国人系冇办法了解，英国人相对嚟讲了解好多， 系， 所以美国响越南一败涂地， 系， 法国响越南一败涂地， 系， 英国响马来西亚马共冇得立足。 系 新加坡马共冇得立， 唔系 這個絕對有理由的、嗯、因為英國當年就是寧願忍受住孤立，忍受住被經濟制裁，都要對抗拿破崙，都要對抗希特拉，都要對抗俄國 的西擴嘛、 嗯、 但是、共產黨 同一樣東西，喂，當年毛澤東學你說寧要父子不要核子，他要跟、蘇聯反面的時候說寧願遷都西安，寧願東、中原十八省東半部 最富庶的地方都要冧曬，都要維持共產黨的權力，喂大佬，佢哋两个 share 紧同一个嘅经验噶。 唔系我，所以我嗰次咧见到嗰个布鲁斯金嗰个好 senior 噶啦，叔嚟噶啦，六啊几噶，即系研究咗中国好捻多年嗰啲人嚟噶。屌佢喺度反劝我，佢得唔得噶 ？Andrew， 你嗰啲占领中，即系怀疑你香港人啊，占领中话掂唔掂？我唔系啊嘛，我唯一解套嗰个就系因为点解对住你班即系胡须红须绿眼嘅人咧，共产党特别起降嘅， 系 系嘛，对我哋可能会好啲。咁佢话可能系啦，希望你分析准确啦咁啊。不过我研究咗中国咁捻多年，即系佢意思就系、是， 嗯 嗯， 嗰包癫嘅， 系 系， 你越强硬佢越强硬。 唔系，但阿土嗱，你可唔可以用当年嘅即系共产党嚟去 generalize， 即系 project 而家共产党嗱？当年嘅共产党其实喂，佢经济真系百废待兴嘅嗱，但系而家系成熟嘅经济体嚟嘅。 咁、啊、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九十年代咧？ 嗯、 开始起飞的时候，中国咧，同、嗯、美国拗紧最惠国待遇的时候咧，系、 嗯、 咪？嗰阵时候佢都要经济噶， 但系 佢嗰阵时喺政治上已经完全封闭嘅政权，六世完咗之后，喂，佢仲唔喂饱啲人民啊？扑街， 系 佢死噶、啊， 但 系 唔会 杨文同你顶。嗱，我唔知啊，杨兄嗱，你国事学会你应该熟过我大佬呢啲嘢。 咁讲嗱，即系总之诶个本质唔会点变，本质啊。 共产党本质 嗱，佢思维本质一定唔会变，佢哋自己亦都系坚持呢一样嘢嘅。 经过几代领导人都系 都系嘅。嗱，而家个做嘢手法会变，例如佢都会玩选举， 嗯， 系咪？但系咧，思维方式系唔变。最极端嘅思维方式咧，系连以前苏联都惊嘅。 嗯 嗯， 苏联有个外长格罗米柯， 嗯， 你应该识噶啦， 识靓仔，靓、哎、仔就睇电视， 长期掌管苏联外交 政策嗰、那个 啦，个、格罗米柯，佢。林老退咗之后写咗个回忆录，你应该都记得嘅。 嗯， 有一个好震撼嘅爆料就系话，1950五百年嗰阵时啊，大概 系 啊， 苏联撤出佢嗰啲顾问啊、专家同埋科嗰啲科学武器 都未够。 系 佢话毛泽东向苏联提出一个意见， 系 由中国引美军入中国大陆，然后由苏联嘅核武器响中国大陆上面消灭美军。佢話中國損失三億人，就算死三億人，都仲可以繼續打，係可以繼續打。 係， 因為死咗三億人，我仍然係世界上最多人口嘅國家，仍然可以打人民戰爭。 係、 嗯，當時格羅米柯係傻咗，唔乜乜人咁樣諗嘢，結果蘇聯驚就縮翻條弓。 系 啊，嗱系唔系我讲嘅，系格罗米柯嘅回忆录讲噶， 记得记得呢、這 个啊，你阿土记得啦，讲当时好 佢唔知死几多亿人都冇所谓， 三亿，因为当时系六亿，五十年代中国 即系死一半， 六亿死一半，我仍然可以打人民战争， 即系苏共， 净系你睇佢打寒战都知啦， 哦， 嗰场人海战术嚟噶嘛，我记得我冇亲身经历过，我阿爸话俾我听， 嗯， 佢话。嗰啲美國佬啊，揸住啲機關槍啊， 嗯， 射到冇子彈啊，係俾嗰啲中國人民解放軍衝埋嚟揼死佢嘅，大佬， 佢即 係嗰啲叫人海戰術啦，佢完全係即係嗰啲武器係冇乜嘅， 木棍解決問題， 唔係咯，即係佢係幾即係十個人衝埋去，即係我哋死九個定一個就揼死呢個美軍咁樣 啊，係啊，即係越南戰爭佢用人民戰爭對美軍啊嘛，美軍死五萬幾人， 嗯、 啊，成個越南死咗大約100萬，估計100萬。 嗯 所以呢个系中国传统嘅粗放，即系打仗嘅粗放式。 嗯、 你见佢改革开放个三十年，都完完全全系粗放式咁样，即系控制翻中国人民嘅生活。佢破坏晒内蒙古高原嘅嗰啲森林啊、草原啊，令到北京几乎唔住得人都要发展翻个经济。佢、嗯、如果唔系咁样啊，佢对住今时今日嘅香港啊，点解佢要引入咩雷鼎明啊、刘炳章啊呢啲咁嘅人仔去搞郊野公园？佢就系要确保。喂，香港无论即系佢嘅经济啦，佢嘅政治啦，佢甚至佢嘅生活都完完全全要依赖大陆啊！喂，呢个先最恐怖啊！ 嗯， 唔係，但我真係好懷疑，即係其實嗱，就算而家一嗱，第一而家冇咗毛澤東先，冇咗咁嘅政治強人，有咁樣嘅 charisma 去即係鼓動啲人，屌你做呢個人肉沙包先。第二就係而家啲僆仔都錫身啦，個個一孩政策係咪先？唔係即係你點能夠去即係鼓吹呢樣嘢咧？唔係即係其實嗱，我想講一樣嘢啫，即係嗱。如果你话即系而家嚟讲咧，即系我反而觉得系台湾佬咧，比香港人系更加了解共产党，所以你而家见到咧台湾啲僆仔咧，反而比佢哋上一代咧更加了解共产党、哦。即系就算系而家呢个即系呢、这个呢个服贸协议，即系让利俾你同你签都好啊。喂，即系台湾僆仔都唔上当、哦。 喂，呢、這个世界边一个政党最了解中国共产党啊？ 国民党咯， 梗系中国国民党啊！ 唔系，但系而家马英九唔系、啊， 虽然而家好拆， 系， 但系佢哋个底仍然喺度。台湾当年经过咁多年嗰个反共嗰个宣传啊戒严，佢哋仍然系对共产党比较了解嘅。 但系而家马英九主张签 啊，咁佢哋呢啲人要喐，想主张即系自己想背后有啲咩利益唔知道，但系起码。你哋我哋大家見到啦，台灣一般百姓唔係俾你哋咁玩噶、 嗯， 你已經開放政治開放咗成廿幾年噶啦，係、嗯、嘛？由蔣經國嗰個八七年開始， 解除報禁， 係啊，解除報禁報誒黨禁報禁，同埋呢個黨禁啊，開放去大陸探親啊，係嘛？即係成個政治開放曬差唔多三廿年，係嘛、嗯？台灣已經唔係任務噶啦， 係 啊，相比於香港。越嚟越和理非，香港倒退緊。我哋見台灣咩黑金又好，咩立法會打架，香港人對台灣個印象仍然話台灣好亂啊，仍然係台灣打架啊，仲係停留喺八十年代。但呢頭話台灣正啊，去移民台灣，即係佢完全唔知台灣係乜一嚿乜嘢嘢啊，好食啫喎最多。 好食咩先？凤梨酥你讲嘅， 啲女好食先， 街头小食、啊、 台杯先，台杯好好食， 系鸡扒好食定鸡扒好食先？ 系即系都系唯都系停留喺呢一个阶段，即系你见到香港系唔了解自己，又唔了解台湾，又唔了解大陆，净系以为啊大陆啊好正啊乜乜物啊上面有金针，对自己对大陆对台湾对自己， 我有一个朋友， 嗯， 即系用翻你个 logic 咧，杨兄系啱嘅，佢话咧，即系你头先个 logic 系点啊？共产党同国民党都系同一个库，即系嗰度窿嗰度出嚟噶嘛。 孖生兄弟， 孖生兄弟噶嘛？你嗰年 系有个学者同我讲嘅， 老毛当年都系加入国民党噶啦。 唔系两个都系边一个生出嚟噶？系布尔什维克生出嚟噶嘛？ 系列宁食政党噶嘛？ 系列宁主义出嚟，唔系马克思主义，系列宁主义出嚟噶嘛？ 系、 都系列宁组织、列宁式组织 一党专政噶嘛？咩中央委员会嗰啲 terms 全部一捻样嘅，屌 系 咪？即系 连民主党都似啦，民主党架构都有啲都有个影子喺。 民主党好似系抄佢 啊？唔系啊，似啦嗱，你 佢又系民主集中制啊？ 系啊， 搞清楚一样嘢，司徒华系地下党员嚟噶嘛？ 几鬼似教协成个组织都系 党代表。表就已经系啦，党代表跟住选个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选个中常委，中常委再互选一个主席，屌、你咪真系越嚟越缩，越缩越细啊！屌你真系 民主集中制， 即系你共产党嘅十几大十几大，咁你国民党咪十几全咯，不过大变咗全，全变咗大， 唔系我未讲明我朋友嘅结论，佢话唯一可以搞得到共产党嘅咧，嗰个就系民进党。 嗯， 因为点解咧？我后屘谂到你嘅 logic 啦。国民党同共产党系同一路人， 嗯、 都系嗰个山东出嚟嘅。 嗯、 o、okay? K， 民进党系唯一可以搞掂国民党嘅人，所以民进党咧都会同时咧搞到咧呢个共产党咧鸡毛鸭血嘅、 嗯。 我觉得系得嘅， 系咪因为本土主义呢？ 我唔知啊，杨兄你有咩分析？如果你就台湾呢个问题嘅话， 佢哋系好本土， 系、 真系你台湾本土扎根嘅政党咧，肯定只。肯定只是民进党，绝对就不是国民党。而去到最本土利益的时候呢，我觉得民进党会企得硬过国民党很多。 所以我有一个分析的，如果服贸协议民进党去签的话呢，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弹。 嗯， 是啊。 即使可能那些 terms 啊 ,conditions 啊、即是勾勾流流这样啊，即是乱 Q 那么来都好呢，台湾民众那个 perception 你觉得民进党是可靠一点。 嗯， 呢个系个分别啦，即系共产党亦都睇到呢样嘢噶。不过咧，佢就冇理由咁益你民进党啊嘛，点我同你拉住王嘉玲， 即同樣道理，其實個香港佢已經做咗同一樣嘢咯。 好似 佢揾頭先阿楊興講嘅揾民主黨去談判嘅原因，就是因為你有票啊嘛， 係啊， 你有民主派嘅支持者去支持啊嘛。其實佢其中嘅方法就係諗住分化你咯。成個反對派嘅陣營裏面係四分五裂啊嘛，搞到你自己打自己都未得閒啦，你打我共產黨， 同埋喺共產黨心目中，香港嘅民主黨仍然係佢喺當時，起碼喺當時認為係佢最大嘅對手啊嘛。 At that moment 係嘅，2010係嘅，2010。 但結果佢成功就係將呢個最大嘅對手打冧落嚟。 係 係 咯，大家而家睇到個結果。 嗯，明白。 所以就撲街咯。如果我而家嘅諗法就係咁咧，就係、是、第一。如果你一定要同共產黨鬥嘅話，我其實我總結過幾次，同佢鬥癲都得嘅，鬥狂 係 唔按牌理出牌 係， 因為點解共產黨而家係摸到大家啲牌啊？ 嗯， 係啊， 知道你底牌係乜嘢？ 但係和理非非會唔會變咗係即係一個最大嘅弱點咧？如果咁樣講嘅話， 唔係和理非非，你問我咧係一個包裝嚟嘅， 係 係一個包裝， 嗯 嗯， 向共產黨去即係贏中間群眾嘅一個包裝啫， 係 係啊， 係咪？ 系啊， 你冇理由话自己屌佢咁火烧立法会啊，火烧礼宾府啊，你唔系咁癫噶 嘛？你大师做啊呢啲嘢， 系咪先？即系你冇办法，只唔守呢条线啊！ 嗯、 即系勇武抗争嗰啲系鸠噏嘅啫。我唔知你，第一我唔知你个所谓勇武抗争同和理非非嘅分别喺边度？ 嗯， 你嗰个所谓嘅操作定义系乜嘢？ 嗯， 我真系唔知道。系嘛？你咁掟石頭係咪？即系掟汽油彈係咪？係咪衝入立法院？係嗱，我哋逐個可以逐個定義去辯論。我覺得就係、是，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唔守和理非，唔好非非啦。我哋 非粗口啫， 非粗口我哋成日都講。 我哋而家都 和理非呢條線咧，你唔守嘅話咧，更加容易俾人揼齊。 係 喺香港係 係嘛？香港咁保守嘅環境裏邊，點解唔揼齊嚟咧？ 嗯， 呢、這個呢條線咧。你作為策略又好，作為包裝都好，你點都要死守嘅。 係 係啊， 即係佔領中環，點解共產黨咁撚驚咧？就係、是、你話愛與和平啊嘛。 嗯， 係啊。 你插自己一刀嘛，跟住再插埋佢啊嘛，所以老共咪驚。 嗯，咪所以就係如果你話即係你台灣咧，你唔衝入呢個行政院咧，其實好地可能會仲好係嘛？ 唔係呢個係我自己嘅分析啦，但係歷史不能夠改寫，不能夠推倒重來。 但台灣的而且確成為咗今時今日佔領中環一個最好嘅示範喎。 嗰啲警察嘅行動咧， 起碼 成為香港警方或者香港公安嘅最佳示範。調轉嚟， 叫托英學下嘢啦。 係，喂，好，時間差唔多，下次再嚟。 政壇風雲，網台爆發。饮红酒，食花生，戒芒果，保平安。造反无需大字报，只要炮打司令部。炮打司令部主持 Tony Choi、黄浩明、索罗 B。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曾经我们相信占领中环是对付中共的核弹， 透过搞一些商讨日，其实就是被、特区政府、北京政府看到我们挺和平的，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啦，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民主化，我们已经进咗一大步啦，系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谢你身边嘅朋友。 其实只要一日嗰个工程系即系未进展完咧，即系我哋都系有一个政治嘅空间。 我心里边啊，我觉得即系最激进啦，我认识嘅最激进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激进，佢用一个唔使流血嘅方法。佢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 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唔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并冇忘记孙中山先生驱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方、同心协力赞成革命。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森比、森华、方东A、邵飞、林宏达，云端起义。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inner， 我系刘世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九点半至十一点，陶君衡，大军阀。 第三節的大軍閥啦，咁其實講起頭先咧，即係阿土亦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如果你話鬥，即係同共產黨鬥爭嘅絕招就係其實令到佢防不勝防，即係令到佢即係其實有 surprise 俾佢啦，叫做係。咁但係其實我真係有一點，我真係其實係比較 concern 比較憂心嘅，就係你和李飛飛，即係其實係會唔會係即係等於即係嗰啲激，即係其實係一啲為所欲為嘅即係組織，其實一種突破點，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呢一樣嘢咯，我覺得係。即系你变咗就系话，你而家今次你冲入立法院嗰班，喂，其实原来系一个即系叫做系引军入瓮噶嘛， 啊、 即系据呢个施明德嘅讲法啊，喂，其实啊，即系当日佢俾你冲入去咧，其实系即系根本上空城计嚟嘅，佢引你入去嘅， 佢得四十几个警察，咁、 啊、 你千几人，你实 你咪入去啦，你咪入去咯，屌你，喂，你冲入去我就有藉口搞你啦嘛， 喂，呢、這个。呢、這個詳細嘅分析咧，就一定要聽翻download 翻今個禮拜阿譚嘅嗰個分析啦。喂，佢都講過啦，馬英九當年學 見好就收，應該 係啦。同埋佢話馬英九嘅詭計係咩咧？就先就先步就後陣，你唔衝入去嘅話，我馬英九點會有藉口鎮壓你班撲街啊？ 嗯， 但係其實呢個都係雙輸嘅，係咪？第一就係即係你嗰個抗爭嘅運動，基本上都係失去咗民眾嘅支持之餘，馬英九亦都係灰頭土面啊！ 係 係啊！ 即係阿譚嘅講法就係即係已經係停留緊喺七八十年代咧嗰啲學運啊或者社會運動嘅階段，話切就切，邊度咁撚容易切啊？ 係啦， 係咪啊？我話俾你聽，而家嘅運動最困難嘅一樣嘢係切咧，同呢一個八九民運天安門廣場一樣好似 嘅，因為其實你去聚到咁多人嘅時候，你一定有派系，有鷹派，有甲派啊嘛。你任何鬥爭嘅一個大 dynamic， 其實你一定係咁樣發展。 同埋嗰陣時候，當權者同埋呢個即係抗爭者嘅互動係好重要噶嘛。 嗯， 當權者一擺硬嘅時候，就係鷹派抬頭啊嘛。喺你嗰個抗爭裏邊陣營裏邊，係 喎， 係咪啊？你點樣能夠拿捏呢樣嘢咧？係困難嘅。絕對困難嘅，即係我哋話台灣嘅民眾雖然好有呢啲咁嘅經驗，係、嘛？佢講緊野百合嘅時候，屌野百合九十年代啊嘛，馬英九係善意回應嘅大哥，善意回應啊，點解馬英即係當年嘅李登唔係馬英九啊，李登輝啊都要借呢個機會係嚟解散國民大會，搞總統直選，去增加自己嘅 legitimacy 啊嘛，個政權嘅，跟住搞本土化啊嘛， 係啊， 點同今時今日嘅國民黨嘅政權呢？所以呢、這個。每一个时空里面同埋每一个运动都唔可以咁样套法。 係。 係啊。 马英九同李登辉嘅手腕争太远。 係。 係。 係。 冇得。 但而家 even 马英九都似乎想同马呢、這个唔係呢个同呢、這个呢、這个李登辉都想同呢个马英九切割喎。佢喊喎。佢今日即係好似话即係听见到佢呢个政府佢咁样对啲学生。 咪所以头先我喺网友喺个网上面话民进党好多嘅人都去中南海食饭。 哦 其实民进党都是聪明的，谈谈打打，谈打谈， 即系边打边。 喂，佢就真真正正冯检基个路线，又倾又砌。 唔系，佢分得好清楚。冯检基系好模糊嘅呢个路线。 系啊， 系嘛？即系民进党对住自己嘅民众嘅时候，一定系企到最硬。睇佢派嗰啲宣传单张，关于呢个服贸协议或者系宣扬出嚟嗰套嘢咧，其实完全系本土嘅议题嚟噶嘛。其实简单嚟讲就保护主义。 就唔好搞自由貿易、自由經濟，因為我哋會俾呢個十三億人民更加呢個大國崛起。 但係你認 個暴發户咧食 Q 咗我哋嘅。 你認真咁諗，喂，其實大陸個經濟總量對比翻台灣嘅經濟總量，大陸嘅市場開發程度、開放程度對比翻台灣嘅開放程度， 嗯、 喂，民進黨呢一樣嘢係絕對合理嘅，越。兼且喂，民进党当时佢哋立委嗰度讲咗一个原则出嚟啊嘛，要逐条谈，要逐条审议。喂，呢一样嘢已经系符合咗佢哋嘅程序公义啦。 啱啦，你正讲出民进党嘅问题啦。喂，逐条审议，即系你认同服贸原则啦。 嗯，系啊， 系咪先？ 系、啊， 你唔认同嘅背后有服贸协议，你点样逐条审议啊？ 系啊， 啱唔啱先？即系啲学生而家嘅讲法就话，对唔住啦，我成条服务协议系全部推倒重来。 嗯， 啱啊。 民进党都唔知点样回应噶，老实讲。 唔系 啊，所以去到呢一刻咧，我哋需要 defend 一下五月天噶。五月天喺 Facebook 嗰度个 status 讲话，我哋唔反对呢个服务协议。啱啊。咁佢哋反对嗰样嘢系咩咧？就系、是、民进党违反咗成个程序公义啊嘛。 国民党定叫民进党啊？ 国民党啊，更正翻， 饮、多两杯啊你， 索咗 ，sorry。 不过嗱，你话点解民进党都唔敢全盘否定嗰、那个即系福茂咧？ 嗯， 大家谂下，选举最重要咩啊？钱 系 系啊， 背后嘅金主 系， 你啲金主系福茂协议最大嘅地得利益者， 啊， 亦都 大财团嗰班嘛， 亦都系对岸重点嘅统战对象嚟， 系、 啊， 大家明白啦。你一棍打落去，会自己打翻死自己噶， 冇错。 学生冇呢个利益， 所以其实佢 你最后尾上年2012年马英九对呢一个嘅蔡英文嗰次选举，其实最初嘅民调嘅时候咧系好近的，最后咧系差唔多输10% 咁滞，成百万票咁滞、 嗯。 原因就系因为共产党喺背后吹鸡嘛，你一吹鸡，嗰啲台商同送晒班友仔翻嚟，跟住全部屋企人。就係、是、嗰個影響，即係除咗馬英九嘅老婆出嚟拉票咧、嗯，即係民進黨內部分析，呢一、這個就係佢嘅關鍵。佢話佢解決唔到個問題係乜嘢咧？國旗嘅問題、 嗯、 國號嘅問題、國家定位嘅問題。台灣嘅民眾係唔相信民進黨嘅執政咧，係可以解決呢啲問題。 哦、 而啱啱咧就係自由行又好 ，FI 又好，即係共產黨俾好處嘅時候。 嗯， 而台灣嘅民眾未感受嗰種痛苦嘅時候，或者覺得仲有 Jacks 嘅時候 ，That's why 咧佢哋就 back down， 亦都係台灣經濟處於一個下坡路嘅時候。 冇錯， 嗯， 所以我點解話其實香港人都頂咗好耐㗎啦， 嗯， 屌我哋有自由行啊，有呢、這個SIPA， 好忍得㗎啦，其實 係嘛？唔係我哋醒啊，我哋錢照賺你，屌我票啊照投反對派嘛，好多人都係、 啊， 不過即係正如你話海怡咁，而其已經係褪緊啦。褪緊翻過去咧，啲中產已經係 係， 嗯， 唔會死錯人嘅。 唔係呢個即係台灣問題，即係講到呢度差唔多啦。唔係阿楊，我哋今日即係請你上嚟，都係因為你喺呢、這個即係叫做咩啊？富人媒體就寫一篇文就好爆，喂，幾乎同你嘅老友決裂、哦。你個老友係邊個咧？就係而家即係啱啱選咗入去呢個叫做係發展局嘅一個政治助理馮英倫。我哋寫一封公開書俾佢，就係話喂。你都即係其實你都知佢即係咁，你認識咗咁耐啦，佢一個不折不扣嘅大才啦，即係佢亦都係好即係關心香港嘅一個即係即係郊野公園啦。喂，但係其實而家佢入咗去之後，喂香港，喂即係呢個689咁多發展大計，由呢個東北啊，又大嶼山填海啊，話跟住又要起呢樣起嗰樣，即係呢、這個即係搞埋郊野公園，喂你非常之痛心啦，係嘛？即係你喂。你系咪要同佢即系决裂咁滞啊？我睇你真系好似 首先系唔系老友咧？ 啊， 唔系我自己个人界定嘅，最好用冯英伦去界定，即系当年啊啊呢个杨启贤啊，对呢个田北辰啊咁样样， 系 唔系几好啦？系咪？ 即系冯英伦而家讲话阿杨。我其實唔係同你好熟 嘅。嗱，呢個係純粹人嘅問題咧，我哋唔講， 明白？ 我哋係純粹講事嘅問題。 係 嗱，首先就如果佢唔係認同呢個政府嗰、那個， 咁啊冇人入去嘅。 但佢入佢唔會嗰、那個發展方向咧， 因為屁股 決 定腦袋嘛。 如果佢唔認同嘅話咧，政府亦都唔會委任佢入去嘅。 但根據你嗰篇文嘅講法，當年馮英倫亦都非常之痛心， 即係成個六八九嗰個發展郊野公園嘅大計。但今時今日佢走咗入去協助陳茂波，而且喂佢嗰、個佢有幾佢新界東北同埋大嶼山計劃，喂亦都係違反，好似違反咗佢當時嗰個原則 嘅良心，或者 個良心。 當時先解釋翻先，當時咧其實我同佢經常喺呢個搭車啊。向即 行山 港九新界周围嗰啲郊野陆地行过好多片，咁一路行一路倾嘅时候咧，我好欣赏，亦都好佩服。佢好少香港人会对香港嘅郊野嗰个战略意义、嗰个重要性、嗰个命脉系咁清楚嘅。 佢命脉系咩咧？ 吓、水源啦、啊，这个水土保护啦、避免生泥倾泻啦，等等， 系 嘛？去大嶼山我同佢去过啦，等等你好多地方都去过，佢每一个地方佢都个特定环境佢都系即系非常之熟嘅。咁所以佢今次如咁佢即系知道冚郊野公园，甚至冚呢个东北，即系冚呢个香港郊野地啦，即使系郊野公园以外嘅啲郊野地，系、对香港咁嗰个影 生态环境 吓 咁、大影响， 生态同埋个命脉同埋个水源影响咁大嘅时候，佢冇理由。佢冇理由即系昧着良心去做呢啲嘢，我希望佢。 但系佢 嗱，佢未做吓，而家佢未做。 系啊， 但系我相信佢好有机会去做，啊、我亦都更加希望佢唔会做咯。 但系我记得佢系梁振英身边嘅红人嚟嘅， 系 冯英伦系。 系佢佢梁振英未做特首之前，佢系佢嘅助理之一。 系啊，重要助理嚟嘅， 但都唔紧要，系咪？起码当时梁振英即系林超英支持佢嘅时候，都话我一定唔喐郊野公园噶嘛。 嗯， 系啊。 是吗、而我记得当年冯英伦不单止讲郊野公园，他还讲高尔夫球场。高尔夫球怎样铲掉原有的植坯，怎样种草，一种不适合在华南地区，华南不是香港种的草，怎样落强力的杀虫药、 哦、 去 维持这种草和郊野和这个高尔夫球、而得益的是到底是什么人，受害的是有多 少， 而浪费的土地有多 少， 完全清清楚楚。 全香港一百个有钱佬咯，高尔夫球场啫。 其一咯、 如果他喐东北那块高尔夫球场，他是不是第一个应该先铲走啊？ 是 是啊， 定是去铲走那些村落呢？ 是、 如果以他当时的那个、思维，以个良心和那个知识的思维、 mentality， 他应该是劝而家嘅政府，嗱，我唔讲陈茂波，唔讲林郑，我纯粹系讲对事、对一个机构。 但系佢政治助理啫，阿杨。 政 助啊嘛， 政助 系嘛，但系有咁大嘅压力啊。 但系你系起码要认同定唔认同已经系， 你先 即系同则独善其身， 系啦。 啊，达则兼善天下嘛。你如果唔认同嘅时候，我咪唔入咯。 系、哦， 佢完全系有条件系赚好多钱嘅人。 嗯，即系做几多钱人工啊？ 大约10万，大约10万， 正座都是10万蚊人工啊！ 系啊， 咁坚嘅原来， 系啊， 呢个唔重要。 系 你谂下，你喺政府出嚟，你 系 正座，仲系一个同土地有关嘅正座。 嗯， 你离开政府之后，几多地产商会揾你？你好熟入面嗰、那个 系 嗰、那个土地政策， 所以唔止10万蚊呢个价值。 呢个只系一个小小嘅投资 啊！ 嗱，呢个我哋唔讲人哋嘅嗰个未来打算，纯粹讲郊野公园或者郊野嗰度。 系 可以我认识嘅冯英伦，过往认识嘅冯英伦啦，大家都应该认识啦吓、多少 我唔系好识佢，我唔识佢。 我相信我相信佢又有良心嘅， 系 唔应该，亦都我仍然从好处谂，佢唔会违背翻佢以前嘅嗰个良知。唔会违背翻佢以前嘅嗰个知识。 难、杨兄、我觉得困难嘅在于就系你应承得呢个位置，你知道即系发展嗰个策略系乜嘢， 系 你都肯走入去做呢个位嘅事。 系啊， 屁股决定脑袋。 其一，第二样更重要的问题就系阿杨头先你讲过，阿冯英伦先生佢本身就非常之熟悉郊野公园嗰个战略同埋生态意义。今时今日佢帮紧边个打工？佢帮阿香港政府打工，香港政府嘅幕后老细系共产党。咁既然喂郊野公园成为咗香港抵御大陆嘅一个无论自然定系战略嘅屏障， 喂，你是共产党，你第一时间要令到香港完完全全依赖大陆，去到令到香港減低自給自足的機會，是不是應該要剷了這個郊野公園呢？ 尤其是水塘。 其一，是啦，郊野，是啦，尤其是水塘。即是我們回顧歷史，喂，即是講返遠少少嘅宋朝。宋朝統一咗滅咗北漢之後，佢第一時間要做啲乜嘢呢？就係滅咗太原，剷平咗太原城。因為太原城本身嘅水塘啦，同埋太原城本身附近嘅森林，完完全全係可以抵禦到汴京同埋遼國燕喺燕州打落嚟太原嘅嗰個嘅戰略屏障㗎嘛。咁同樣嘅道理，你今時今日馮英倫就係咁理解成個郊野公園嘅戰略同埋呢個嘅生態意義，所以佢幫到共產黨打工嘅時候，佢必須要好似宋太宗滅太原咁樣，走去剷咗香港嘅郊野公園。 馮英倫係讀歷史嘅。 係。 啱啊。佢咁，尤其是佢咁宋咁熟悉歷史，佢應該有睇過宋太宗點樣走去滅太原。 佢唔單止熟歷史，香港、中國、世界整個歷史嘅聯繫，整個歷史嘅發展形式，佢全部非常清楚。 係啊， 大才子。 嗯 啊，所以你講嘅嘢佢一定知。 佢熟過我， 你知得更多。 佢熟過我噶，曾幾何時即係。即系同你同我一齐交谈，佢宋朝历史灭太原， 系 灭西夏嘅夏州城， 系 佢都好清楚噶。同样嘅道，将呢种道理摆落去香港郊野公园，唔出奇噶、哦。 所以你睇下而家，即系好多时我哋睇下森林人均面积啊，或者系即系绿色嘅人均面积等等，中国系好低好低， 系啊。 所以好多时咧，国际社会就凭中国嘅将来嗰、那个。即係可持續發展咧，個水平其實係唔高，但 係 其實中國共產黨自己都知道嘅，係嘛？而家霧霾啊，沙漠啊，全國七分之一係沙漠， 係 不斷擴張，大家知嘅，係嘛？點解當年英國人要留香港咁擠迫，佢都要留四成嘅郊野公園， 係 另外三成，大約三成係其他嘅。郊野陆地咧，系嘛？佢英国人好清楚，香港如果要有一定嘅自主性同埋嗰个自立能力咧，佢一定要保留陆地，绿色嘅地啊，同埋呢个水塘，因为而家绿色嘅地郊野公园咧系包围住水塘，引水、蓄水、储水同埋补水，所以你识揸车都知噶。香港一般嗰个私家车或者其他汽车未经准许，不能够驶入呢个水塘范围嘅， 系 嘛？ 嗯， 因为佢要好好保护啊嘛。 系啊， 水而家香港命脉，亦都系所有生命嘅命脉。 系啊， 你可以十日唔食饭唔食嘢，但你可唔可以十日唔饮水啊？死快啲噶嘛，系嘛？点解呢个麦理浩？啊、有东江水啦，七十年代喺六安排海水发淡厂，连钱声啊， 系 嘛、啊、水源啊，而家香港即使有八成嘅东江水，仲有两成系香港本地嘅原水啊。 嗯， 而你自己去联合国睇下，点解整个世界水人？你睇下其他地方嗰啲嗰个水，世界人均嗰个用水量，人均嗰、那个同水嘅嗰个比例，中国系好低嘅。 系啊、 嗯， 你如果香港冇咗自己原有嘅两成珍贵嘅原有淡水，冇咗水塘，嗱、好似有啲友仔咁啊，填咗水塘， 系啊， 你香港仲有咩啊？香港乜都冇晒，揽住死啦！嗱，华南而家其实系经常大旱噶， 系啊， 经常缺严重缺水。零九年大家有冇知道，澳门都几乎要制水。因为当时整个珠三角大旱，东江流域好啲，所以香港勉强挨得过。 系， 系嘛？好多人而家话流香港好似系八二年到最后一次制水，我唔记得咗八二定八三，好似八二。 系，属于八十年代啦。 八十年代，可能你哋都未出世。阿土出咗世啦，我同阿土出咗世。咁所以扭开水喉就有水。而家问啲细路系咩？扭开水喉咧，啲大人都系咁啦。 我哋有制水啊！我个年代啊， 系咯，而家嗰啲都好多话扭开水龙头就有水， 系 唔系咁简单噶、好啦，你话海水化淡，零四年当时嘅水务署阿董时代嘅水务署已经话搞好研究海水化淡，有计划， 好，07年廖淑东话 OK 噶，廉嘅海水化淡。 系啊，今年品客叔叔喺佢嘅财政预算案入边都有讲过要批 budget 研究海水化淡。 2011年。曾蔭權啊，咁衰格啦，大家都话佢衰格噶啦，都话要搞海水化淡。2014年，胡苏贞海水化淡，十年啦，大佬，由04年到而家十年，有冇一滴海水化淡俾睇到啊？你仲拖多几多十年？以香港嘅人力物力加埋新加坡呢、這个即系类似城邦咁样样嘅，即系比较类似嘅经验，点会搞十年都一滴都揾唔到，挤唔到出嚟啊？ 喂，其实我哋而家即系买呢个东江水本身都已经好乸贵噶啦嘛。即系其实如果你用嗰啲钱嚟引入新加坡嘅技术去搞海水化淡，喂，唔系唔得。 钱系一回事， 系咯， 钱系一回事。你东江唔系永远长做长有， 系啊， 系啊， 你而家好难自给自足噶啦嘛，已经。 因为你沿东江沿岸嘅嗰啲。个用水量都越嚟越劲，因为东江水六十年代，当时沿江全部农村用水量少噶， 系 好古老嘅农业，系同战国时代嗰， 哇，系啊，数得咁远， 几千年前嘅农业冇乜，都系好小农经济，冇乜大用水，而家东江同嗰阵时点同啊，大佬？ 今时今日嘅广东系高度工业化噶嘛，所以佢个用水量系极高噶嘛， 生活用水、工业用水， 所以有啲友咪成日喺度讲咯，就话咧东江水系贵嘅，我哋应该要搞海水化淡。 得而且 咁啊，杨兄咪答咗大家咯。 就算搞晒， 你研究咗十年，如果真系 cost effective 嘅，我晨早做咗啦。 cost effective， 但佢唔做啊嘛。 点解唔做咧？ 政治原因， 政治原因 系咯。政治原因。 仲有一样啊，就算你全部海水化淡 ，OK， 我俾你全部 OK， 你海水化淡始终系来自海水。你最珍贵嘅系原有嘅淡水嘛， 冇错啦， 原有淡水先至系最珍贵噶， 所以水塘好捻紧要咯， 全世界都要保护自己嘅嗰个淡水，淡水资源而家全世界最珍贵噶嘛，你仲有一样，你睇下点解英国人电力私有化，煤气私有化，水点解唔开私有化？ 冇错， 点解水仍然个水费咁？一最重要嘅战略资源一定系掌握喺政府手上。 嗯， 佢比电更加重要，比燃气更加重要。 所以我交好少水费嘅，因为我唔煮食噶嘛，我 煮相对嚟讲都系平。搞水务私营化嘅，好似南美洲啊呢啲地方，扑到直，啲人用好贵嘅钱去买水，结果都唔够水用，而且严重受到剥削，系咪啊？啊，到时嗰个社会抗争又越嚟越厉害，所以香港保护香港嘅原水系好重要，要保护香港嘅原水就一定要保护香港嘅郊野公园，亦保护香港郊野公园就系保护香港嘅陆地，所以东北唔应该喐，郊野唔应该喐， 系 当然郊野公园要喐咧，亦都牵涉到呢、這个中资嗰个地产商要攞地啊。你攞香港几大华资传统地产商一定冇乜地俾你攞噶啦嘛，系嘛？咁你系咪仲要延续呢个地产霸权呢？ 嗯， 啊，仲有啲友仔啊，冇地起楼点啊？ 点啊？ 香港佢话需求啊嘛， 系啊， 大家要知道住楼宇住屋嘅需求系两个层次， 嗯， 第一系居住嘅需求， 系啊， 第二系投资投机炒卖赌博嘅需求， 嗯， 香港而家投资投机炒卖嘅需求。大远远大过住屋嘅需求嘛？ 喂，唔系呢个真系要补充翻。喂，中国十几个朝代，个朝代灭亡嘅原因系在于乜嘢？即系四隻字嘅啫，土地兼并。今时今日，喂，即系香港，喂进入咗土地兼并嘅嗰个时候。 嗱，而家大概2012年个数据大概260万个住宅单位。 嗯， 系啊， 大约230几万户。 嗯。 嗯， 如果一人一户平均落去咧，应该大概仲有20几万个单位多出嚟嘅。 嗯， 呢个其一，其二，我哋睇下1997到2003年金融风暴到沙士期间，楼价跌70%。 系啊， 当时香港大概670万人口。 系 啊， 点解跌70%啊？系咪人口突然减少70%？系咪土地突然多咗70%？系咪住宅楼宇突然多咗70%？ 嗯， 唔系，但系点解楼宇跌70%？因为楼价过高。 啱啊， 绝对系因为楼价 房屋嗱，我哋啲真左翼啊，真左翼嘅人咧就话咧，房屋变成商品， 系啊， 房屋变成咧唔单止系头先所讲嘅 use value， 嗯， 投机大部分系 exchange value， 佢唔系商品咁简单，食物都系商品，点解香港食 炒唔起咧？系咪 炒唔起？系咪啊？因为佢有一个囤积同埋升值嘅 作用喺度啊嘛，就係呢個先係大鑊啊嘛。 嗱，老實講，如果你真係喺一間個單位，千零尺嘅，其實真係建築成本啊，唔好計個地價，其實可能係幾廿萬到一百萬到嘅啫。 係咯， 即係如果你真係要賺地產商嚇。真係可以賺二三百萬整大家住成千尺嘅地方㗎啦，就面積我唔係講緊建築面積添嘛。 仲有啊，你話供求啊嘛，2008年到而家樓價升咗100%多。 嗯， 係啊， 係嘛？香港嘅樓價由唔係香港嘅人口由2008年到而家有冇升一百八百分之一百幾十啊？ 梗係冇啦。 即係話完完全全係一個倒台上面嘅一個需求。 嗯， 如果我哋將呢個樓價，因为楼宇同埋呢纯粹变成住宅用途， 嗯、 大家纯粹因为我需要食，我需要住，我先买食物买楼。 系 你个楼价就合理啦。呢、嗯、个情况系德国、新西兰做到。嗱、 嗯， 新西兰佢纯粹系福利国家地广人稀一件事。德国点解要咁做？ 系 系啊， 呢个老牌欧洲大国点解咁做？因为佢经历过两次大战啊嘛。 嗯， 佢知道如果 不能炒卖啊， 不能炒卖，而且系好严厉地控制个楼价。 所以啲人话，即系你香港楼市嘅问题，你而家谂下六七百尺，我当你实用面积好，建筑面积好，你而家都唔争太远咧，都成万蚊尺嘅时候， 万几蚊尺啊？ 六七百万层楼，我攞三成首期出嚟，即系几多啊？ 百几万 六十八，即系差唔多200万。嗯、我阿龙，你做几耐工先搵到200万？储到200万， 我自己计过噶，我要储40年，我先至做到噶。 你仲系首期喎？ 系啊， 你阿爸冇帮你，你阿妈帮你。 系啊， 此其一，第二，你供一世啊。 系啊， 供一世，仲有啊， 唔系一世啊，三代 讲紧。所以咧，即系供一世啊。 我又翻去台湾嘅问题度，即系台湾咧，其实即系佢知道呢个问题好透彻，因为佢作为一个旁观者去睇香港。即係其實我覺得佢近排咧，佢點出個意志係，我覺得好非常之精辟。佢就話幸福比錢更加重要。 嗯， 喂，老實講，喂，你有錢啊，香港有錢你都買唔 Q 到樓啊。 係啊， 喂，你而家你如果好似台灣咁樣樣，學你香港咁樣去啊，喂，你有幾多隻？喂，你而家你叫做有五，即係其實叫做咩啊？22K 啊，係嘛？ 係啊， 喂，22K 啊，佢講真，喂，即係台灣 人。新台幣係咪啊？你講 係啊。喂，都冇香港人啊，咁痛苦啊！讲真， 嗱，你讲紧设跟中资工资啊，工资中位数，而家单人大约12000，家庭啊大约24000到个工资中位数， 系啊， 同十年前沙士期间冇乜大分别， 冇乜大分别，但系资产价格上升好紧要嘛。 沙士期间啊，我买一条男装孖烟通底裤啊，5蚊条啊，而家25蚊啊，大佬升咗5倍啊，我哋人工有冇升5倍啊？楼价就真系有同孖烟通差唔多咁嘅升幅啦， 嗯， 系嘛？你呢个根本系一个企喺泡沫上面，楼市泡沫上面嘅一个经济体系嘛？ 你麦记同埋大家乐升咗50%， 麦记 50%， 同你食麦记嘅女仔你都娶唔起啊，大佬几鬼贵啊！一个大家乐40蚊啊，起码最平30几蚊，一个女仔都食唔饱啊， 系嘛？ 加饭啊，两匙羹啦、啊，俾你。 系嘛？ 贵到知哇！你楼价带动成个香港通胀，尤其食品通胀同交通通胀，仲系最基本嘅生活开支啊！大佬， 嗯， 唔系话涨不胖， 唔系个唔系呢个有个原因嘅，因为香港个自给自足比率咧，97之前系讲紧20%，香港系有粉岭嘅米，香港有上水嘅米， 但系今日咧 系啦， 好多啊！ 但系今时今日嘅香港咧。自給自足嘅比率係得5%，我哋係完全依賴華北嘅米，唔係華南嘅米，我哋完全依賴東江水。喂，你諗翻 好多核心食品， 係啦，尤其是今時今日大陸咧，佢嗰個勞工保障越嚟越。越高，廣東省都有佢嘅最低工資嘅時候，喂，呢、這個完全係一個輸入性嘅通脹嚟㗎， 嗯， 係 啊，同埋你加埋人民幣啊， 係啊， 美元固然都高人民幣、啊， 其實我有時有個忽發奇想嘅，即係頭先我講 use value 同 exchange value 嘅時候咧，我諗緊一個問題就係點解一定要買層樓呢？ 嗯。 即嗱，我唔敢咁大聲講，原因就係啲人話：屌你買咗嘅咁講啦，仆街係咪？咁但係真係其實。房屋同我哋一般嘅即系需求 系， 嘅貨品係冇分別嘅啫嘛，公社 service 冇分別嘅啫嘛。 喂，我即刻俾到個理由你， 點解咧？ 曾幾何時咧，羅范招芬喺城大嘅嗰度都問緊你呢個問題， 俾人屌嘛。 然後咧係啦，即唔係俾人屌啊，係一個城大學生講。我女朋友啊，如果冇层楼啊，唔肯嫁俾我啊，大佬。 呢个唔好屈人。嗰、那个我记忆中唔系罗范招芬，系当时嘅话运输啊，吓房屋运输。 阿东姑， 唔系东姑， 唔系 起高铁嗰个叫做 叫我阿姐啦，唔记得咗叫咩名。 我阿姐叫做咩？ 郑月华， 郑月华，系郑月华。点解啊？大佬？你而家如果俾得起首期去供楼咧，系平过交租噶，而且个人咧个心系比较定噶。你如果系新婚年轻嘅，呢种感觉系好强烈噶，冇办法噶。 明白。 系啊，我 你交租系好捻被动噶嘛，你年年咁样交，如果啲钱系唔属于你噶嘛， 同埋你做游牧民族啊，呢下先大镬啊！我今日俾个业主逼迁之后，喂，我第二日点算啊？我搵唔到楼， 份物记 咯。而且你系仲要更俾更加贵嘅租啊！我见好多呢种情况，佢哋好阴功。 唔系，但系一路以嚟，香港嘅租金嘅升幅咧，同楼价升幅咧有一段距离嘅，起码五成以上。 系啊，呢个事实嚟噶。所以我哋曾经， 但个问题就系、是，如果你个个都系好似头先大家咁嘅思考嘅时候咧， 系啊， 你咪增加咗个需求咯。 系啊， 咪当然我呢啲系用呢个社会运动即系、就是、抗争嘅谂法、就是，就系大家都唔好谂住有。即系陪呢个地产商癫啊咁样， 丢掉幻想，准备抗争。 你有冇睇 YouTube 啊？阿涛，你真系留言听，听到个未来，我冇听到你个未来女婿冇楼， 我知， 连鸡都攞走啦，有楼，哎呀，你同阿女入房打机啦，点解要买楼啊？涛，你未结婚就知啦， 我结得翻，我梗系知啦。 你如果未结婚，你知啦，系咪？ 唔系，我咪所以话呢个系即系，可能某程度上系即系啲地产商利用咗香港人呢一种。即係嘅外母嘅諗法。 華人社會尤其是， 係、啊、 你睇啦，華人好 安全感啊，要一種 猶太人咧， 冇所 謂金融，專諗金融，因為佢啲錢要帶走。華人咧，農業經濟幾千年，一定要土地， 一定要土地， 係、啊、 一個就華，一個係土地，一個就金融。 就我記得你講呢個講法咧，即係猶太人點解會咁咧？因為猶太人係不斷係俾人逼壓迫噶嘛， 係啊， 周圍 走，周圍喺度 move 噶嘛，咁、所以咧佢哋有一個好嘅講法就話咧，即係對於猶太人嚟講，知識係最重要嘅。 系啊， 钱都系随时俾人攞走噶嘛。 尤其系所谓嘅财商 FQ 呢个 financial 呢个 caution 系嘛， 系啦。 所以你谂下，由梅瑟嘅年代 Moses 啊，即系出埃及记嘅年代，屌你，即系呢个犹太人都系咁食，俾人扫荡噶啦，系咁俾人逼迫噶啦，走嚟走嚟走嚟走去，系嘛？又话上帝俾个福地佢啊，天主俾个福地。 所以咧，你见到佢哋咧移民到去美国之后咧，当地嘅犹太人系会建立。翻頂尖嘅大學嘅，嗱你睇 Duke University 係猶太裔嘅 副 Duke 啊 ，Duke 啊，杜克啊， 係啊，係啦，屌你， 即係我係 Duke 添啊 ，Duke 真係粗口嚟啊，屌你 ，Duke 係啦，呢個係係移民去美國嘅一個猶太裔商人建立 ，Richard Nixon 都喺嗰度畢業 ，Yale University。更加同埋呢个喺 New York 嘅耶稣法更加系犹太人自己本身创立嘅。 嗯， 喂，你睇下犹太人佢本身对于呢个金融同埋知识嘅重视，即系同样道理嘅就摆翻喺中，即 系所以我头先嗰啲即系痴心妄想咧，话大家不如咁啦，即系无论租又好买又好，都系即系唔好帮啲地产商焗啲需求，呢都系痴心妄想嚟嘅。 嗯， 系啊，我哋系脱离唔到一个华人社会或者一个中国人嘅传统文化里边咧，对土地嗰个嘅感情啊。 嗯，系啊，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候我哋僆仔读你国史学会实识啦，杨兄。乡土中呢、這个肺喉通嗰阵时候咩 话？乡土中国， 中国 系。 其实阿龙兄头先讲咗，每次改朝换代，最基本原因就系土地问题。 都系农民革命。 系啦，嗱，西汉王莽搞唔掂咩咧？就原有土地最大个兼并者， 系啊， 反对先至令到王莽败亡啊嘛。唔系因为王莽咩，唔系话王莽 唔系咩 咩搞 咩五官六管， 唔关事，三位事系嘛？跟住到清朝，你睇下最近噶。到到乾隆嘅時候，三億幾人口，係、嘛？當時阿洪亮吉係有個洪，即係洪亮吉做咗個皇帝，啊， 一代一代咁落嚟，土地越分越少嘅时候，就算大地主过多几代，阿太公嗰代之后，佢已经变穷噶啦，因为土地已经承载唔起嗰个人口，坚定过世。而家中国大陆同埋香港都有呢个情况。 喂，我趁呢个机会咧，就走去介绍一套喺而家喺 YouTube 嗰度咧，upload 咗嘅电影，大陆自己拍嘅，叫《大明劫》。 嗯， 呢一套戏咧就系讲紧孙传庭当年点样走去围剿李自成，最终失败。 嗯， 就系讲紧孙传庭点样走去筹募军费咧。佢当年咧就系叫嗰一班兼聘咗大量土地嘅富商还翻啲土地出嚟，令到当地嘅人民有地可耕。咁样咧就自自然然李自成嘅军队就会解散啦。但系问题，孙传庭劝唔掂呢一班人。呢班富商，结果咧佢要夹硬走去打李自成，最终败亡。 即系共产党革命都系啫嘛，都系嗰个土地点啊？农民点解农民之前斗地主分田地啊嘛，大佬 啱。 点解地主黑五雷之首啊？地富反坏右系嘛？佢毛泽东知道农民系中国嘅最大阶层啊嘛，将地主列为。黑五类之首，你就可以攞到农民嘅支持啊嘛？点解可以做人海战术啊？人海系来自咩人？咪农民咯，都系农民系来自咩地方？土地。而家我哋其实都仲系摩登农民、摩登佃农嚟噶咋？如果供紧楼嗰啲系摩登佃农嚟噶咋？ 我哋依然有呢个小农 DNA， 学阿陶杰咁讲。 呢个实在冇办法啦，大佬，你冇个地方即系安顿落嚟，你点样走去成家立室，走去发展？ 瞓街 系咯， 浮躁咯。 所以 瞓中环咧。我俾嘅建议就系、是、啊， 所以香港本土土生土长妇女嘅生育率零点几嘅咋，加埋双非，加埋单非，加埋新移民妇女都系1.3到。 嗯， 如果减晒呢啲零点几嘅啫，全世界最低、生育率 系好、好啦，即系今日时间差唔多啦。 哇，杨兄你犀利喎，你饮咗两啖之后咧。你开始系第三节开始就发力啦， 完咗未啊？ 未完噶， 整蛊我！ 你最后第三节发力咧，你基本上系讲咗四分三啊，条友你 mix speech 咁滞啊， 所以我咪话咯。 咁你就今次揾我嚟，咁主力都系讲后面嗰 节 啊嘛， 系啦， 留翻后庭。 我发觉咧，我哋台咧有几条友系同你喺度即系比拼嘅， 阿 B 哥。 索罗 B 都唔，索罗 B 唔入流啦。呢谭志强 系嘛？ 不如揾你做集谭志强，等你同佢顶下，大佬。我帮你做下马得啦。 有机会大家再玩下啦。 好，欢迎。 好，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喂，记得啊，嗱 D100 嘅呢个我哋嘅卢汉花生未 like 嘅朋友咧。就幫我哋 like 埋個 page 啦。 好 ，thank you。 係啦，下個禮拜一嚟咗盧漢花生先，雖然冇粗口，但記得捧場啊。 好多謝。 係啦， 拜拜， 拜拜。 花生當晚食，佢哋話佢哋最積極，我係謝志峰。